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时间系下昼嘅5:12，欢迎大家收听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 陆月光你好。 第一节嘅节目咧，我哋倾下咧关于安老政策嘅问题啊。嗱，潘永祥啊，咁香港人口老化都系大家都见到嘅事实啦。咁而家65岁或以上长者占咗整体人口嘅比例咧，而家就系20.8%啦。咁估计咧，去到2028年五年之后。个比例咧会上升至到25.3%啊，咁即系话咧四个人里面咧就有一个系65岁或以上长者啦。咁而家就系即系人口老化，咁但系香港嘅一啲安老嘅资源，一啲医疗嘅资源又好似真系有啲紧绌吓，即系大家都成日听啦，轮候院舍要时间啦，轮候医疗服务要时间啦吓，咁即系点算咧咁？咁而家咧就系有一啲嘅政团啦吓，都因应住咧下个礼拜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就会宣读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咁一啲政党政团咧都提出一啲建议，就系话咧将而家嘅医疗券啊吓，长者嘅医疗券个适用范围咧扩大，去到咧内地嘅一啲医院咧都可以使用。潘永祥 系咁呢个咧就嘅真系几好嘅吓，因为咧我哋听好多啲长者咧就话啊，即系。好想去內地嘅生活，定居咁樣。咁但係最大困擾咧就係醫療，因為你知啦，長者好多時咧即係身體都會差啲啦，咁亦都好多時都要翻嚟公立醫院復診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冇一個好嘅醫療配套啊咁嘅時候咧，咁如果而的確咧就好多長者咧逼住咧都要喺即係香港居住。咁但係你知啦，香港即係嘅嗰個居住咧個成本亦都好高啦。咁就算我哋醫療咧個成本亦都好高嘅，咁所以如果能夠咧，即係一啲老人家，我又可以喺內地生活得好開心啊，因為地大物博，咁同埋好多時咧，即係鄉下都喺內地嘅，咁好多即係內地嘅子侄啊，一齊同佢生活啦，咁其實都對於老年嘅即係一啲安居。即係都係一句好嘅幫助咁啊！ 嗱，講咗仔細少少啦，咁而家啲嘅政黨、政團甚至學者啊，都提出呢個建議，咁就話希望咧醫療券嘅使用咧可以係適用於內地嘅醫院啦。咁就唔係話內地間間醫院咧都係佢哋建議適用嘅，咁佢哋就建議咧就適用喺內地嘅三甲醫院。所謂三甲醫院咧，其實就係內地對於醫院嘅一啲評分。嘅等級嚟嘅嚇，三甲咧就講緊係三級甲等嚇，就係講緊咧係有501張病床以上啦，以至到佢哋嘅評分咧係一個900分為甲等，咁係咧喺一個評分制度裏面咧最高級別嘅咁，咁所以咧就係建佢哋嘅建議咧就係話呢個醫療券咧可以適用喺呢啲內地嘅一啲咁一流嚇，即係評分最高嘅一啲醫院裏面啦。咁而咧就係亦都有啲報道啦，近期都有啲報道就話啊，其實政府喺施政報告裏面都的確有一個咁樣嘅考慮，不過咧都要喺實施嘅時候咧係有一啲唔同嘅一啲考慮啦，咁包括一啲行政上啦，嗱，譬如話係即係內地嘅醫院要去處理香港嘅病人嘅時候，咁啲譬如啲病歷啊，點樣去處理咧，能唔能夠互通咧？咁同埋就係、是、啊，即係而家嗰啲嘅醫療券咧嚇，咁喺香港使用嘅話。卫生署系会作为监督监管噶嘛？咁如果喺内地使用嘅话，咁呢个监管嘅问题又点样处理咧？咁都有一啲行政问题需要解决吓。 系啊，因为就算喺香港咧，即系唔系话个都即系从事医疗嘅人员咧都可以即系使用呢个医疗券嘅吓。咁我知道咧有啲试过一次咧，即系配眼镜时话，咦？点解你依个铺头即系又话可以接受医疗券？咁点解又？到配嗰时又话唔得咧，咁样咁原来系跟人嘅， 咁即係話咧，如果個驗光師即係咁啱嗰陣時咧，即係仲未攞到個牌，即係啱啱畢業，咁啊註冊度未得咧，咁可能就算嗰間即係銀緊鋪啊，即係某啲視光師就可能咧接受。但可能佢放假咧，第二個就未必得嘅。咁就係因為咧，即係佢有個註冊制度啦。咁變咗我哋香港政府啊，即係喺醫療券嗰時候，衛生署咧就會有曬嗰啲醫療人員嘅名單啦。咁、但係如果你去到內地使用嗰個醫療券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咧，嗰、那個註冊名單唔係喺香港政府度噶嘛，喺內地噶嘛。咁佢點知道邊啲係一啲合格係即係嘅醫療人員咧？咁樣，從而咧。佢即係診治啊，或者係同你一啲醫療嘅相關嘅工作啊服務嘅時候咧，係都可以俾佢接受一個醫療券咧咁樣。 嗯，咁所以而家即系一啲消息报道咧，就系话即系暂时政府考虑紧嘅咧，就系先将呢个医疗券嘅使用范围咧扩大至到大湾区嘅3-5间呢啲嘅三甲医院嗰度，咁同埋咧都要制定一啲嘅跨境服务嘅一啲标准啦。咁其实而家咧就医疗券都可以喺内地用嘅，不过咧就净系限于港大深圳医院吓，同埋辖下嘅一啲健康服务中心。咁如果嚟紧啊，真系咁样扩大嘅话咧，咁就喺内地咧个适用范围就会多啲噶啦吓。咁亦都头先你讲啦，因为医疗都系长者考虑系咪上内地嗰度安老嘅一个重要嘅考虑因素啦。咁所以如果真系医疗呢方面可以解决到嘅话，相信都可以即系可能鼓励到部分嘅香港长者上内地去安老吓。 系啊，所以变咗最紧要就系即系紧医疗嗰度系点样解决咧咁样吓 吓。另外咧就系关于呢啲宿位啊嘅问题啦吓。咁而家其实香港咧都有一个即系呢个广东院舍嘅计划啦吓。咁但系就而家咧喺内地嚟讲咧，合资格吓得到政府嘅认可嘅院舍啦吓，系为港人长者去到提供服务嘅呢个嘅院舍咧，咁得两间啫，一间深圳，一间肇庆。咁咧就上个月底咧，咁其实见到早前啦吓，7月嘅时候咧，咁啊政府咧都系有一啲嘅新嘅安排啦，咁就系话咧系一啲嘅喺内地营运紧安老院嘅一啲机构咧，可以申请将佢哋嘅院舍咧就系成为吓呢个嘅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底下，咁所以咧就可能嚟紧咧都会多一啲嘅院舍咧可能符合资格啦吓，咁让咧香港嘅长者咧可以上去接受到一啲嘅资助服务啦咁，咁而另外咧亦都讲紧咧系乐龄科技啦吓，科技咧就系讲紧快乐个乐，年龄个龄，咁就系讲紧一啲嘅科技产品咧，去帮助咧就系长者去到安老啦，或者照顾长者嘅咁。咁而家咧就系有一啲嘅新嘅宣布啦吓，咁关政府其实早前咧喺将呢个嘅社区照顾服务券嘅恒常化嘅同时咧，亦都容许咧长者使用呢啲社区券咧，咁就系租用一啲嘅落嚟科技产品。咁但系咧，亦都有啲嘅政团咧去到提出建议啦吓，进一步嘅建议啦。咁就系话啊，其实咧就会唔会可以更加多嘅一啲即系资助嘅范围啊，咁样咧吓。 系啊，因为而家咧即系我哋医疗咧，即系好多时咧即系最早期都系即系睇医生啦。咁收尾又到配眼鏡啦，咁其實即係老人家大家知道，當佢年紀大嗰時咧，有好多配套，即係唔係就係話睇醫生啊，啊，比如話一啲健康嘅一啲輔助工具啊，甚至可能比如話一啲單車咁樣，即係可以幫助佢健身、強體嘅，咁係咪都可以幫助咧？或者一啲家居裏邊即係一啲設施？令到咧，即係能夠即係喺生活上咧，能夠幫到佢嘅，係咪都可以即係適應喺醫療券啊，或者醫療嘅資助嘅範圍裏邊咧咁樣嚇？ 啊，即係老人家咧，可能行動唔方便啦，咁以前咧就需要一啲人手去到幫佢扶抱啊，所謂嚇扶起佢、抱起佢，去到移動佢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有啲扶抱機啊，係機械人嚟噶啦。咁就有一啲嘅扶抱嘅呢啲功能啦嚇。咁仲有就係譬如話係一啲健康嘅監測啦嚇，究竟個老人家個身體狀況點？咧，仲有就系老人家就大家都好惊佢跌亲啦吓，可大可小。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啲乐龄科技产品都有啲系监测佢有冇跌亲啊吓，防跌嘅一啲装备嘅咁。仲有就系譬如老人家可能都会有寂寞啊吓闷嘅时候啦。咁而家都有啲产品系所谓陪伴机械人啊， 系啊， 咁就即系多一啲嘅叫做识喐啊、识讲嘢嘅一啲机械人咧陪佢，咁佢哋心理状态都会好啲。咁但系即系究竟喺实行喺上嚟，有啲乜嘢嘅建议可以令到呢啲嘅科技产品更加吓可以广泛喺社区嗰度使用咧吓？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吓，我哋都讲咗一系列嘅一啲安老政策啦。 大家有咩建議呢？下嚟緊就施政報告啦，大家有咩嘅期望係可以喺安老政策上面有啲嘅著墨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間呢，我哋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一齊傾啦。電話旁邊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仲雄啊。陸仲雄議員你好。 陸仲雄你好。 主持好，各位聽眾好。 見到你哋工聯會呢，就就住醫療券嘅擴大使用呢，都有啲嘅建議，請你講多少少好嗎？ 其實我哋醫療券咧一直都即係要求擴闊嗰個嘅使用嘅範疇咧，特別係一個作為跨境福利嘅角度咧，喺內地嘅即係除咗而家你話深圳嘅廣大醫院用到之外咧，更加希望可以適用於喺內地嘅三甲醫院啦，一啲內地嘅緊急嘅醫療嘅救傷車啊召喚嘅服務，甚至乎咧喺內地咧。是買了醫保之後扣剩的錢都可以用這個醫療券去找數，這幾方面我們都希望是能夠一方面是令到在居住在內地的長者能夠有個醫療費的幫補，另一方面也是間接減輕了香港的醫療系統的負擔的。 嗯，先問一問，就是即可能以往都有些長者對於內地的醫院的質素都有都未必是完全有信心的。你認為即接下來的醫療券如果要擴大去內地使用的話，有些什麼的即標準或者質素是需要保證的呢？ 第一個，我覺得三甲醫院已經是一個非常之高規格嘅有規模嘅醫院啦，應該係服務質素咧有好大嘅保證，同埋有足夠嘅監管嘅。第二個咧，我自己個人咧，屋企人咧，最近有時都喺內地咧，一啲醫院求過醫，我都覺得佢哋嘅服務質素咧，可以係話咧，同香港嘅醫院咧，其實冇一個明顯嘅本質分別啊。咁我最近咧亦都認識一個咧退休嘅醫生嚇，咁啊選擇咗翻內地嘅老人院去安老，咁佢哋絕對唔係話因為經濟問題啦，地退休醫生過去都應該係有唔少嘅積蓄嘅，但係佢哋都覺好認可咧，內地而家其實嘅醫療嘅水平，特別係三甲醫院咧，已經係相當好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大家應該係有一個信心喺度嘅。 啊，陸仲雄啊，我想問咧，即係我聽到啲消息人講就話咧，啊，即係你知咧，香港嘅公立醫院即係驗身啊或者檢查咧，即係有報告咧，就好多時都要排好耐嘅。咁所以有啲人仲話啊，不如你去內地醫院做咗檢查，因為咧你攞咗啲報告落嚟香港嘅時候咧，咁香港嘅醫生即係公營嘅醫生咧就可以跟進啦咁樣。咁啊，即係意味著咧，如果去即係啲咁嘅三甲醫院嘅時候咧，即係即係香港港人咧喺內地有啲檢查啊，或者係一啲醫療跟進嚟到香港咧，都可以繼續即係用翻佢個系統同埋一啲資訊可以互通到嘅咧。 即係咪需要有啲病歷互通嘅一啲一啲工作要做咧？ 是可能是需要有少少適應的，但我相信香港的醫生呢絕對都是能夠閱讀到即係內地做的檢測的報告的、不論因為其實現在內地看香港醫生的醫療報告或者香港的醫生看內地的醫療報告呢，其實大家都逐漸呢是建立了一個的經驗。但當然如果在數據上面用一個數據鏈或者怎樣是聯通了那個病人資料就更加方便，亦都令到病人呢是有多一個的選擇快捷而且是可負擔的選擇去做一些的檢查，譬如磁力共振這些啦，在香港都可能要使幾千至一萬元，在內地是平一大截的、對於一些特別是基層的長者來說呢，會是一個比較可以負擔的費用，而呢令到他們呢能夠早一點確診到而接受適當的治療，咁啊可以咧減輕個病情啦。 咁即係話內地都需要咧，就係接觸到呢個病人嘅香港病歷噶咯，係嘛？ 需要㗎，譬如可能香港嘅醫生咧都要寫翻張轉介信嚇，俾內地嘅醫療部門佢去照邊個部位嚇，照邊個照法咁樣。咁其實而家好多內地嘅醫生呢其實都可以閱讀到一啲相關嘅話用英文去寫嘅一啲嘅醫療報告，佢哋佢能力上係處理到嘅。 嗯， 陆总，如果长远嚟讲咧，即系譬如话我哋接受内地三甲嘅医院，即系用我哋医疗券啊，咁嘅时候，咁变咗多咗人去即系呢啲咁嘅三甲医院咧，咁其实长远嚟讲咧，其实三甲嘅医院咧同香港，即系会唔会好似医健通咁样？其实技术上咧系咪可以即系嗰啲医疗啊嗰啲资讯可以互通咧？咁从而咧，即系香港市民如果去啲三甲医院度诊症嘅时候咧，都可以攞到香港嗰啲病历嘅咧？ 這個當然是應該是向這個方向走啦，只要病人同意的話呢，我不覺得這個即醫健通跨境聯網內地呢有技術上的難度的。咁所以我哋都希望盡快打通呢個數據嘅聯通啊，而方便香港市民咧，即係喺內地接受醫療服務啊。 頭先我哋都提到一個問題咧，就係話而家香港使用醫療券咧係有衛生署嘅監管啊。咁喺內地使用嘅話，咁嗰個監管嘅機制應該會係點樣咧？ 嗱，正正咧就係我哋即係我哋倡議一直咧醫療券嗰個喺內地使用範圍咧都要有一個監管嘅，其中一個標準就係三甲醫院。咁三甲醫院咧都係內地咧佢當地政府咧認可一啲係高水平有當地一個好嚴謹嘅監管機制嘅醫院。咁佢哋其實而家內地呢方面咧，佢哋喺醫保啊嗰啲嘅即係叫做claim錢啊各樣嘢咧，其實都好制度化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都係好有信心嚇。咁亦都其實老實講啦，2500啫，我哋個醫療券嚇，亦都唔係話真係你亂咁收佢嚇。你反而你香港有時又有啲眼鏡鋪啊，有啲西醫診所啊，都出現嗰啲濫收或者係多收嘅情況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就呢方面又唔需要過分擔憂嘅。 係， 總之嘅關鍵咧就希望係。讓到長者咧能夠喺內地都有個醫療嘅補貼或者多個選擇。 嗱，頭先你講咧就話即係我哋醫療券嘅資助金額都係2500啫咁樣。咁其實如果用曬呢啲咁嘅資助金額咧，即係其實係咪都可以即係自費啊去啲三甲醫院度繼續嗰個醫即係診治啊咁嘅咧？ 而家係可以嘅，一個就係佢自己即係出曬錢啦。另外而家咧。如果你香港人喺內地有物業、有固定居所、有工作嘅話咧，都可以購買當地嘅社區醫保。咁入買社區醫保之後咧，你喺三甲醫院啊，或者一啲相關嘅指定嘅醫療機構咧，都係有個好大幅嘅扣減嘅。咁扣減完之後，咁都係一個大家可以負擔嘅費用咯。 嗱，你哋都建議咧，係市民可以透過醫療券去買內地嘅醫保啦。但有啲人就話啊，其實你用緊香港嘅福利買緊內地嘅福利，你又點睇呢個講法啦？ 嗱，我諗。實質嚟講咧，就要睇我哋係希望將啲錢咧係最有效嘅運用，為市民咧帶來最大嘅福利，同埋改善到市民嘅健康，呢個最重要嘅。你喺香港譬如內地醫保啦，以廣東省為例啦，佢有唔同嘅保額嘅級別嘅，由500多元去到2000元鬆啲都有嘅。咁其實你如果喺香港嘅話，2000多元你乜嘢保險都買唔到嘅，特別老人家。咁但喺內地就可以買到一個都覆蓋面都比較全面嘅一個基本嘅社區醫保。 OK。 咁所以咧，對於老友記嚟講咧，喺內地生活咧係多一個非常好嘅，而且佢哋嗰個真係。 OK。唔好意思，由於聽新聞啦，我哋轉頭再同你傾好嘛嚇，唔好意思啊，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涉及去年12月油塘地盘工字铁塔下事死亡事故的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政府拒绝续牌申请。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话，有关承建商将会由11月16日从一般建筑承建商名册除名。公司有大約1个月時間處理手上工程的善後工作。宁汉豪說，政府必須在保障地盤安全與便利工程進行之間取得平衡，也都要讓續期制度發揮把關作用。他又說，今次被拒絕續期的承建商並非涉及去年安達臣道地盤致命意外以及上星期油麻地地盤意外的涉事承建商。 嗰兩宗事故嘅承建商係精進建築有限公司。凌漢豪話：精進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同精進建築有限公司係兩間不同嘅註冊承建商，雖然屬於同一控股公司。而精進建築有限公司嘅註冊今年四月屆滿，屋宇署正係按機制處理續牌申請。立法會三讀通過有關即棄塑膠產品的修例，政府提出分兩階段管制九類即棄膠餐具。第一階段管制包括禁止銷售和向外賣顧客提供化泡膠和即棄膠餐具，例如攪拌棒、飲管、刀、叉等，以及禁止向堂食顧客提供任何即棄膠餐具。到第二階段，各類即棄餐具全面無塑膠。另外，修例亦禁止銷售和供應其他塑膠產品，例如膠病棉花棒、充氣打氣棒、雨傘袋等，並禁止酒店和賓館免費供應膠病牙刷、膠梳、膠樽裝水等。第二階段的管制包括禁止銷售和供應即棄膠台布等，另外亦禁止免費供應即棄耳塞。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政府計劃在修例獲通過後六個月，即是明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實施首階段管制，至於第二階段暫定2025年落實。美國總統拜登抵達以色列，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談。內塔尼亞胡指出，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在今輪衝突中殺死1400個以色列人甚至更多，形容以色列目前正發動一場文明與野蠻力量之間的戰爭，呼籲各方團結支持以色列。他感謝拜登和美國對以色列的明確支持。拜登形容哈馬斯犯下的暴行更甚於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以色列人民的勇氣令人驚嘆。他再次承諾美國將確保以色列擁有自衛所需的一切力量。拜登又對加沙一間醫院遇襲之後發生爆炸表示傷感和憤怒。天氣方面，預測是多雲有驟雨，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吹強風，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明日風勢逐漸緩和，展望隨後一兩日仍有幾陣雨，週末期間早晚較涼，最低氣温降至大約21度。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方向车多，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东港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到亚街老街。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处黄大仙中心对出咧系行车缓慢。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到德宝花园。新清水湾道往平石方向龙尾到圣贤中学。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慢车，龙尾去到明爱医院。尖沙咀咧摩地道系有水雾急收噶，往七咸道南方向近住帝后广场快线封闭，上址咧都系较为繁忙。 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里林村，而去翻九龙方向嘅车龙咧到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车龙去到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油麻地地盘工人高空堕下死亡，总承建商涉及多宗工业意外。建造业总工会安全顾问李光星： 能够有得个工友自己去高危嘅地方，系唔系应该做一个监管嘅咧？ 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 类似发生都冇改善，净系要求自己去检讨，未必系最好嘅方案。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愿伟大院讲述了十九大前夕胡歌饰演的梅晓歌走马上任光明院院长，他和愿伟大院里面先后两任同事在新时代大趋势之下致力推动深化改革干部作风，终于实现了光明院脱贫致富健康发展的志愿理想。 国剧八三零愿伟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十月三十一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被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刚才就讲紧有政团咧就建议将医疗券嘅适用范围咧就扩展至到喺内地嘅三甲医院咧都可以使用嘅。不过咧就有啲资料嘅更正翻啦吓。头先都讲到咧，就每年咧其实而家即系医疗券嘅政策啦，每年可以攞到嘅医疗券金额咧就系2000蚊，咁而累积嘅金额上限咧就系8000蚊嘅。咁好啦，咁啊潘永祥，我哋刚才就同紧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倾紧嘅，请翻陆仲雄出嚟先，你好， 系陆仲雄，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跟住落嚟想同你倾下乐灵科技啊，吓，头先我哋都数咗一啲乐灵科技嘅例子啦，咁的确咧系用科技咧可以即系帮助到咧去到照顾长者啦，同埋帮助佢哋居家安老啊，减轻照顾者压力啦等等嘅咁。咁你又对于即系乐灵科技呢方面可以有冇啲咩政策倡议咧？ 樂齡科技咧發展好快嘅，咁佢的而且確咧能夠改善到居家安老、長者嘅生活質素，提升佢哋嘅健康、提升數碼自信，甚至乎咧可以間接咧慳到一啲嘅醫療開支，因為佢哋健康改善咗嘛。咁我覺得而家嗰個樂齡科技券咧，只限於一啲機構申請咧，或者係呢、這個社區服務照顧券咧，只限於租器材咧。其實呢兩個都係唔係太到位嘅，老友記咧都希望你可唔可以有一啲一筆過嘅金額，好似佢哋好似再培訓咁樣，每人有20000幾咁樣嘅，你一次過你一個老人家一個長者佢可以用嘅津貼額。去買一啲嘅樂齡科技嘅設施，譬如上一節大家都講到啦，譬如一啲嘅防跌倒啊、防走失啊、一啲嘅認知障礙，你能夠監察到佢去咗邊度啊，有啲嘅人體感測器啊、家居安全系統啊，呢啲即係你最驚有一個老人家咧喺屋企跌倒失救啊嘛，或者佢認知障礙唔知行咗去邊啊，亦都有一啲咧，譬如助聽器啊。视力嘅辅助器啊，呢啲都比较贵嘅过去。咁有啲老人家咧，佢即系经济比较紧张咧，就未必肯舍得买嘅。 咁嘅呢啲咧，嗰、那個科技券咧可以幫到佢哋係最好啦。 嗯，即係你意思係因為而家講緊社區券可以用嚟租科技產品，係要有即係因為社區券係要有資產審查，咁去到決定嗰個資助額噶嘛。嗯、你頭先嘅意思係咪即係話你哋建議長者不分呢個嘅資產財富，都應該要有一筆嘅錢去俾佢去使用落嚟科技產品呢？ 嗱，呢個咧可以社會上討論下嘅，咁當然啦，你話作為一個普惠性嘅一個鼓勵咧，咁嗰個資產審查就應該越簡單越好嘅，而且呢個咧津貼咧都係一次性嘅啫。咁而家嗰個社區照顧券咧去租機咧，其實租機係最唔抵嘅，你去租過就知噶啦，你大概可能係租十次到咧，就差唔多等於買到嗰部機噶啦。咁其實你與其係咁樣，點解你唔鼓勵佢買嗰部機咧？系咪？咁所以亦都系，其实如果我哋呢方面咧系能够多方面普及咧，系都系能够推动咧香港喺乐龄科技嘅产品研发呢个产业嘅。咁加上我哋香港喺呢方面咧，可能系做出口啊，甚至乎喺呢方面嘅研发啊，都可能会有啲优势啦。 系，即系陆仲华，即系头先我哋话资产审查嗰段嗰样嘢咧，即系其实好多时咧，即系啲长者咧，佢唔系话一定系冇钱啊，而话如果你冇一个积极性咧，有阵时候又唔舍得买，即系好似比如你系旅游卡咁样。其实好多长者，你话十几蚊搭车一定得啦，都系都可以付出得到啦。但系的确个咧，如果你冇一个即系一个资助俾佢咧，佢就冇一个积极性，就出多啲街啊。同样就话，好似俾一啲智能嘅产品咧，咁你冇资助嗰阵时候就话，哎呀，都系唔好买啦，依样唔买啦。咁变咗佢嗰个即系安老嗰个生活质素咧，就会减即系低咗好多咁啦，系咪咧？ 我好同意即係主持人呢個講法啦，有時因為老人家呢佢嗰個退休心態呢就慳得一蚊得一蚊。咁佢又覺得哎啲嘢又唔係即時有用，特別有啲器材呢，譬如你話我頭先所講嗰啲人體監測器家居安全系統，佢覺得未必係即時提升到佢嗰個生活質素嘅。唔係一樣即時好過癮。好即時用到嘅嘢，但係呢啲係好預防性嘅嘢呢，你叫佢自己俾錢買呢，或者仔女俾錢買呢，未必咁有一個主動性，或者係佢負擔得起。咁但係呢，譬如可能社區上面可能長者中心佢有一個諮詢嘅服務，評估咗你有呢啲需要啦，咁呢就可以用我剛才所倡議嘅一個個人化嘅樂齡科技券，就可以去採購呢一啲嘅設施，咁、 okay. 防止呢一啲嘅長者喺屋企嘅意外呀、啊、咁其實係會大大改善到佢健康同埋減少佢醫療開支。 好啊，唔該曬啊陸仲雄，多謝你啊。系陆仲雄咧，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大家点样睇呢啲嘅建议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有位听众黄先生喺度啊，黄生你好， 你好， 黄生你好， 请讲。 系咁其实咧，有啲地区康健中心而家话18区都有啦。咁但系即系好简单，我话63年出世，当年系20万BB。咁即系再过多5年咧，即系头先你都讲咗啦。咁再過多5年亦都好犀利嘅。 人口老化。 係啦。咁其實嗱好簡單，我住北區嘅。佢動咗北部都會區之後呢，所有嘢都貴曬。咁其實長者退休呢，生活最緊要係食啦。咁唔係點解啲人話過深圳去啊，佢搭兩蚊車過去食平啲嘛。咁其實應該呢就好似內地咁，都有啲社區食堂。咁主席都有去睇過嘅，即係俾啲老人家去食。咁同埋你如果係康健中心附設呢啲社區食堂呢，變咗嚟講，佢食開嘅飯，佢唔嚟嘅，咁你都起碼知道佢可能會，即係叫做揾人去睇下佢，即係變咗起碼知道唔使做孤獨老人咯。 OK， 好多謝曬黃生嘅電話嚇，都始終都係關注一啲長者嘅生活開支啦。咁譬如頭先講醫療啊，或者樂齡科技啊，咁會唔會即係政府有多啲嘅支援咧嚇？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有个非常之乖嘅听众听咗你有一集讲呢个所谓 reported speech 复述人哋嘅说话嘅时候咧，佢问啊，点解我举嘅例子里边成日都唔用个 that 字嘅咧？譬如我话 ，He told me he was going to school。佢话俾我听佢去紧翻学咁样。 點解唔 ？He told me that he was going to school 咧。點解唔加個 the 或 that 喺裏面咧？咁其實係完全冇問題嘅，可以加可以唔加。OK， 如果你想個句子個 sentence structure 好似好清楚啲嘅，咁你可以加個 that。He told me that he was going to school. He told me that he was going to school. Perfectly fine。但係如果我唔加咧，聽落去咧亦都唔會有任何混淆嘅。He told me he was going to school。再俾多一個例子，譬如佢話俾我聽佢愛我嘅。He said he loved me。咁 ，he told me that he loved me， 亦都得 ，OK。事實上有咩分別呢？意思上冇分別，但係輕微嘅語氣上咧，如果加咗個 that 咧，係好似聽落去咧係比較小心同正式啲咁多嘅，但係又唔係正式好多，但係正式多少少啦 ，OK。所以書面嘅時候通常就會加個 that 啦，但係唔加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啊，希望解答到聽眾嘅問題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由陆宇光同埋潘永祥喺度啦。我哋倾紧咧就系乐龄科技嘅使用啊，有咩方法可以鼓励到长者使用乐龄科技居家安老咧？吓，而家不如都请嚟咧就系社联嘅业务总监陈文仪同我哋倾下啦。陈文仪你好， 系陈文仪你好， 系嗱。头先咧我哋访问咗一位议员啦，佢就建议咧就政府应该另外设立一个嘅资助。去到咧幫助長者咧去到使用樂齡科技產品，你又覺得係咪真係錢嘅問題？係咪真係政府需要再多啲錢俾政府俾長者去到用呢啲產品咧？ 嗯，的確咧，長者使用樂齡科技咧，其實佢哋真係會有機會會擔心錢嗰個嘅問題嘅，尤其是就係我負唔負擔得到啦，即係科技係唔係一啲好貴嘅嘢啦。咁當然啦，喺而家嚟講咧，我哋知道喺去年施政報告政府都有推過，就係嗰個社區照顧服務券嗰個涵蓋範圍可以用到租借一啲樂齡科技產品。咁對我哋嚟講咧，其實而家咧就係考驗大家咧，就係喺居家安老嗰方面咧有冇用好呢啲嘅資源啦？咁如果而家我哋見到個狀況咧，就係長者想居家安老，佢可能係會攞，譬如話家居照顧服務，攞日間護理服務，但係佢屋企嘅環境咁點咧？佢係唔係可以真係俾佢可以好安樂、好安全咁樣留喺家居嘅生活咧？但係始終咧，老人家咧，佢係會身體狀況會轉變嘅，佢再轉差啲嘅時候，咁又會唔會再需要再改多少少嘅環境上高，譬如話需要多啲嘅產品咧，嗱呢啲咧通通都係我哋要考慮嘅因素嚟嘅。 係啊，即係阿陳文儀啊，另外一落就係嗰個錢嗰方面咧，即係好多人都話啊，即係長者即係好多都有錢咁樣，但係好多時咧佢哋唔明白長者個心態咧，佢有錢咧都話，不如留翻啦，第時咧啲仔女可能有需要用嗰陣時可以幫佢啦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就算有錢咧，佢都唔添置啲。帮佢啲能够喺家居生活啊咁样嘅设施啊咁啊，甚至可能啲仔女咧话：，我买俾你啦，佢都会闹啲仔女：，哎呀，即系嘥钱啦，唔好买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政府一个资助，比如话添置一啲啊，即系佢真系评核过，真系需要嘅，咁嘅时候咧，佢就咁啊话好，依样又帮到我，嗰样又帮到我，即系好多时咧，佢就反而真系会用呢啲咁嘅设施哦。 係嗱，呢個咧都係正正咧，我哋見到長者嗰個消費嗰個心態嚟嘅，的確係真嘅。就係長者佢對於自己嗰方面會好慳啊，唔捨得使啊，成。我哋見到咧，譬如話喺內地啦，亦都有啲譬如話有聽講叫做一啲叫養老清單啦。嗱，呢個係制度嚟嘅，佢唔係一個即係純粹係俾你參考下啦，你決定啦，而係佢真係會有機會咧，係可以做到咧，就係、是、一個嘅户口有一個嘅檔案，一個人佢如果假使佢生活個狀況係點樣樣嘅話，佢真係去有一個建議俾佢就是、你應該係用呢種嘅方式咧，係有個清單咧去協助你去留喺嗰個自己嘅社區度生活。咁嗱，呢個咁樣嘅推動咧，同埋係嗰個教育啊，甚至乎喺成個制度上高有一個嘅轉化嘅話咧，這個都係會幫得到手 嘅。你點樣去理解即係長頭先講長者嗰啲嘅消費態度咧？即係佢哋。 哋可能未必理解到咧，即係呢啲樂齡科技產品幫到佢哋幾多啊？咁究竟係咪譬如宣傳教育嘅問題啊？定係即係可能究竟呢啲嘅樂齡科技產品係咪深入到社區咧嚇？咁佢哋係咪即係喺唔同嘅區域都有佢哋嘅鋪頭咧？咁仲有就係一啲嘅社區嘅組織啦，即係服務嘅機構啦，佢哋係咪有即係主動啊？即係去到向呢啲長者去到推介呢啲嘅樂齡產品咧？咁你覺得應該係點樣嘅問題？ 我覺得咧應該要從一個好根源嗰個角度去出發去睇。我哋相信咧，每一個人都好想即係一定會係即係生活得更加好啲咧，唔會即係同自己對著幹嘅。但係咧，好多時候佢哋用產品嘅設計嘅時候咧，佢哋都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個觀念，同埋亦都有個評語，就話嗰啲產品嘅設計唔能夠滿足到佢嗰一個嘅需要。咁好啦，咁我哋就會諗啦，究竟點解供求雙方會有一個咁樣嘅落差嘅咧？原來咧好多時候以前咧就係產生咗個產品之後咧，先至由你去用啦。但係原來你用嘅時候咧，原來咧已經係唔係好知道你嘅需要係點嘅。跟住就話我發明咗啦，我就投資咗落去啦。咁好啦，咁點樣去解決呢個情況咧？就係、是、最近我哋都發覺咧，就係我哋一定要推前啲。推前啲係咩咧？就係、是、我哋要用翻我哋嗰個嘅優勢，就係、是、我用香港人口高齡化社會嚟噶嘛。咁梗係應該有好多長者啦，能夠將我哋嘅用家擺前啲，係去做一啲新嘅產品，提供一啲意見出嚟咧。咁例如，譬如話，我哋講緊生產嘅時候，我哋一定係會做咗測試先，一定係會做咗一啲嘅試驗先推出市場嘅。喺呢個階段之前，我哋可唔可以早啲去我哋叫做係去同我啲嘅用家一齊喺成個過程裏面，喺個研發過程裏面咧，去俾一啲嘅回饋咧。嗱，呢個咧係除咗係幫助到嗰、那個生產過程咧係會加快咗之外咧，盡快落地之外咧，更加咧亦都係鼓勵到咧用家嗰個嘅將來佢應用啦，或者可能佢去識別自己用啲咩產品啦，或者甚至乎咧係會對於一啲新嘅產品咧冇咁抗拒。 所以即係我都見到社聯咧，即係最近都同一啲嘅機構啦、服務中心等等咧，咁就推出一個叫做樂齡科技應用評估基地，係嘛？咁就係咪想去評估翻啲而家即係市場上面嘅產品，究竟係咪真係幫到啲長者咧？係嘛？ 係啊，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候咧，見到人口高齡化社會咧，不斷咁樣都提住我哋噶啦。但係原來我哋用科技係一定係會幫得到手。但係只可惜一樣嘢咧，當我哋講緊呢個生態環境嘅時候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喺開發嗰個嘅後期階段，係講緊後期階段咧，其實咧新嘅產品係需要咧係全面嘅一個市場調查。我相信冇人會反對我嘅講法，特別咧就係講緊用家嗰個意見。但係點樣去揾到用家嘅意見嘅話咧，咁而家正正咧就係我哋社會服務裏面啦，其實有好多服務嘅單位裏面，我哋講緊譬如話安老院舍啊、日間護理中心啊，甚至乎我哋講緊係一啲復康嘅服務，譬如話庇護工場啊，其實啲通通全部都係咧有好多用家喺度嘅。咁只要我哋好好運用我哋呢一個嘅即係條件啦，亦都係去配合同即係商界嗰方面喺科技界嗰邊嘅合作嘅話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咧就係、是、用好我哋嗰個服務單位咧，做一個嘅測試嘅平台，係一個基地。咁當然啦，如果我哋每一個就各有各自己各自為政去做呢啲測試，係唔應該嘅。調翻轉頭，我哋可唔可以有一個統一嘅框架咧？甚至乎亦都有一啲統一嘅標準去做呢啲嘅測試。咁嗰啲嘅廠商先至會入信噶嘛，先至會係相信原來我哋提供嘅意見咧，係會對佢哋嗰個產品嘅生產係有幫助 嘅。係當然啦，即係產品嘅設計同埋效用係即係其中一個咧，就係長者係咪用呢啲產品嘅一啲因素啦。剛才我問到的問題就是究竟長者對這些產品的認知度、接觸的方便度都是一些、能不能夠推廣的因素來的， 你覺得現在香港做成怎樣、有什麼可以改善 呢？譬如我舉個例子說安不安全，是不是容易用、有沒有一些很清晰的介紹怎樣去用，是不是很襟用，價錢貴還不貴，有沒有一些東西告訴我什麼情況下我們不應該用或者我們應該用，或者甚至乎我們當我們用的時候有沒有人教我的、教我去用的、或者教我的照顧者去用的、中間如果我壞了的話，是不是就要整件不要，還是、原來我們是有保養的、也都有一些方法 去換零件的，或者甚至乎呢就是、究竟現在我用、這些產品 幾時我係需要有一啲嘅專業人員去指導。嗱，呢啲咧全部通通咧都係一個認知嘅過程嚟嘅。咁喺而家呢個階段嚟講咧，我相信咧就係、是、當我哋講緊樂齡科技越嚟越普及啦，啊，有好多公司已經知道咗人口高齡化係一個現象，係真係我哋大家一齊可以群策群力啦。咁呢個生態圈咧就要大家一齊互相通力去，即係互相互補不足啊。譬如話我哋嘅用家去講佢嘅痛點喺邊啦，生產商亦都係可以去盡快即係將佢嘅概念去講出嚟啦。嗱，呢一方面嚟講咧，如果我哋而家如果冇一個叫評估基地出現嘅話咧，可能咧呢啲咁樣嘅溝通咧就會少咗好多啦，或者甚至乎咧係唔能夠促成一個制度，或者甚至乎一個渠道，讓大家有一個即係結連起上嚟啦，咁樣樣啦。 陳敏儀啊，即係我哋好多時講話樂齡科技咧，都係諗啊有啲咩設施啊、位儀器啊、工具咧，咁幫助啲老人家可以喺即係喺生活上咧能夠幫到佢咁樣。咁、但係我有啲同啲內地朋友傾開偈咧，佢話原來咧即係老人家個心境咧都重要嘅，即係話咧有啲嘢咧你唔係幫佢煮飯啊或者行路啊，而係話咧即係令佢點樣可以生活個心境咧係開心咗咧咁樣。咁原來有啲叫智能助手咁，我打都聽過都認緊啦。佢咧就喺屋企度，原來好多人家咧內地都用緊嘅，就話啊今日天氣點啊，佢就話俾你聽啊今日幾多號，今日咧就幾多度，有冇雨。咁佢話啊你幫我開電視，咁或者佢同你傾偈啊播啲音樂俾我聽，或者咩歌咁樣。佢好快即係咁上得好似真係有個屋企人喺度同佢傾偈咁樣。第一 冇錯， 第二咧就係咧佢又可能即係如果能夠配合到一啲技術咧，仲可以點解你咁耐都冇出聲嘅？你係咪有事啊？或者佢瞓覺嗰時話：，我而家休息啦，你唔好嘈住我。咁佢知道啊，即係依一個鐘頭咧，你唔出聲咧都係正常。否則的話咧，我就話啊，咩事啊？如果你能夠再去聯絡到一啲監察系統，即係話咧，耐就係冇聲音，即係冇乜喐動啊，或者係冇講嘢，會唔會係幫佢打掉去一啲機構，等佢即係揾人嚟上門咧？咁其實依啲咧都係咪即係值得我哋香港借鏡咧？ 係啊，你講得十分之好啊！因為咧，對我哋嚟講咧，我哋而家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唔單止淨係講緊供求雙方自己去即係互動啦，調翻轉頭，我哋要諗一步咧，就係究竟我哋用咗呢啲嘅產品，對我哋嗰個嘅照顧有啲乜嘢嘅益處？嗱，舉個例子，我哋係咪即係尊嚴多咗咧？啊，原來我用咗呢啲咧產品咧，原來我係自立咗多咗嘅喎，即係。獨立生活多咗嘅，即係我唔需要樣樣都要靠人哋嘅，或者甚至乎咧，就係我可以有翻個自主嗰個決定幾時做啲乜嘢嘢嘅噃。咁另外咧，對於照顧者都好重要噶嘛，尤其是照顧者真係好大壓力嘅。中間用咗呢啲產品，究竟會令到佢加重佢個即係精神壓力負擔啊，還是係減低佢嗰個嘅壓力咧？譬如話你頭先講緊啊，如果假使嗰個嘅感測係可以了解到佢個生活狀況個習慣唔同咗，咁係咪有啲嘢我哋要警覺下，唔好當即係唔理佢咧？調翻轉頭到真係出事嘅時候，真後果太遲啦。 好，時間關係啊，唔好意思同阿陳文儀傾到呢度先，多謝你，係社聯嘅業務總監嚟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方向车多，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到芜湖街，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的龙尾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咧系车多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晚上6:42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啊，咁啊，下个礼拜咧，下个礼拜三咧吓，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就会宣读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咁市场就憧憬啦，会唔会有啲嘅楼市撤辣或者系减辣嘅措施咧？咁咁啊，早前就有传媒报道啦，咁就话咧地产代理咧就系中原地产同埋咧利嘉国地产咧，就最新咧就有就为住二手买卖双方咧就提供咗一份嘅买卖备忘录。咁根据呢个备忘录咧。咁就话咧系提供一个有减辣条款嘅一个买卖备忘录啦。咁就话咧喺一个嘅签订临时买卖合约嘅时候咧，就留空个日期先。咁如果咧政府最终咧真系宣布系撤辣或者系减辣嘅一啲措施咧，先至咧就写上呢个嘅合约生效嘅日期同埋成交期啊。咁如果咧就到最终咧就并冇咧就系有关嘅条件咧，咁就咧系呢个嘅临约咧就系销毁。个退还订金咧就俾系买方，咁就双方咧就各不追究。咁呢件事咧就引嚟咗咧系地产代理监管局嘅关注啊。咁就喺寻日咧，地监局咧就发表咗个声明啦，就话呢个行径系并不妥当，容易引起法律争拗，引起物业市场嘅混乱，亦都可能咧系涉及瞒税同埋其他嘅法律责任。 嗯，咁就。的确系嘅，即系有阵时咧，我哋签一啲嘅买卖合约啊，或者一啲协议啊，咁样都好清晰嘅，即系话将一啲所有嘅条款咧，都会写咗落去一个买卖合约啊，或者有啲契约图咁样。咁但系似乎今次咧，就即系分开两样啦，即系签咗临时买卖合约，跟住咧有一个即系附加条款或者一啲备忘录啦，咁样，咁啊又冇写日子嘅咁样，咁就我都有啲担心，就比如话即系当然啦。比如话佢愿意就话，如果有啲减辣措施，咁咪就继续去买啦，即系成交啦。如果最终个减辣嘅措施冇嘅，咁就可以取消啦。咁但系如果出现一个情况，嗱，比如话就算佢真系真系最后真系有减辣啦，但系嗰个买家基于某啲原因，可能俾人炒咗咁样，又或者突然间有个金融危机，佢都仍然唔买，咁变咗佢可唔可以嗰、那个系咪真系有一个有約束力嘅即係合約喺度嘅咧，咁樣咁變咗，因為你又冇日子填落去，好多嘢都流空，咁即係同我哋普通我哋一啲簽訂嘅一啲合約唔同，咁嘅時候會唔會到上到法院嘅時候，即係個法庭咧對於緊嗰個係咪一個合即係一個即係有約束力嘅合約咧，咁樣咁之後都會唔會有個風險喺度咧咁樣？ 潘永祥，你讲紧呢个情况咧，正正就系提出一个问题，就系究竟呢份嘅买卖协议备忘录啊，有冇法律效力咧？佢系咪一份嘅合约咧？咁啊，先至构成即系，譬如系双方结果系唔遵守啦吓，咁有冇一个追究嘅一个权利咧？咁啊，根据咧就系、是。中原地产嘅创办人啦，萧永清咧就接受访问就话呢份嘅备忘录系一个合约嘅附加条件，就认为咧佢系冇一个法律效力嘅正式或者系标准嘅买卖合约。咁而咧佢亦都话咧呢个嘅标准呢、這个嘅买卖嘅备忘录咧，咁其实系有一啲嘅市场嘅客户啦提出嘅，咁并且咧就亦都系就住呢个备忘录咧征询过一啲嘅法律意见咧先至发出嘅。咁所以咧今次呢个成件事嗰个问题就我哋都可以归纳做啦，即究竟呢份嘅买卖协议备忘录有冇法律效力咧？系咪能够视为一个嘅协议咧？咁而地产代理去到准备呢一份嘅备忘录嘅时候，又有冇问题嘅咧？吓，咁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大家点睇呢件事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间咧就请嚟地监局嘅代表同我哋倾啦。电话旁边有地监局嘅行政总裁韩婉平啊，韩婉平你好， 系韩婉平你好， 大家好。 我都引述咗啦，萧永清咧就系今朝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就提到啦，话咧呢一份嘅备忘录系一个合约嘅附加条件嘅啫，就并非具法律效力啊。你又点样理解咧？ 嗱，我哋睇嗰个备忘录嘅安排咧，其实真系容易引起咧法律嘅争拗嘅。点解咧？佢其实条款里边咧，净系有讲，即系举一个例啦，佢讲话撤销或者下调咧某一项税项嘅话咧。咁咧，嗰个临时买卖合约咧就会生效噶啦。咁其实呢一个咧， 我就觉得呢一个备忘录咧，根本就唔系个临时买卖合约嘅附件，反而个临时买卖合约咧系个备忘录嘅附件嚟嘅。咁由于佢就咁讲话咧，如果撤销或者下调咧呢个印花税啊，咁咧就有大家咧就会咧个临约咧系会生效嘅话咧，咁究竟下调几多咧？呢度都冇讲清楚。咁刚才咧主持都讲得好啱嘅。如果双方有争拗嘅时候咧，嗱，譬如个买家觉得下调得唔够多。咁究竟呢份文件喺个买家嚟讲系咪一个咧无效嘅协议咧？咁佢梗系想咁啦。咁但系业主会唔会咁容易咧就接受呢一个睇法咧？咁呢个其实都唔清楚嘅。咁如果撤销更加容易啲啦，撤销就好明确啦。咁所以咧，呢一度已经有一个争议点咧，可以引嚟咧双方争拗啦。咁另外咧，讲翻佢嗰个签订嘅临时买卖合约咧。佢喺呢个备忘录讲话咧，双方现同意，即系现时同意咧，先签订呢个临约。咁但系佢有条 formula 嘅，即系个公式咧，点样填嗰个日期啊等等嘅。咁系咪代表咧就可以避过咗咧？呢、这个交易咧系唔当咧，今天你签个备忘录咧就已经系生效咗咧。咁呢个其实一个法律嘅观点嚟嘅。喺我哋嘅睇法咧，这个备忘录同埋嗰个临约咧，其实咧。夹埋咧就系一份嘅协议嚟嘅，即系其实佢哋你唔可以单独咁样去睇嘅，因为其实佢哋即系系一个组合啦。咁另外就系、是、特别就咧，起码咧喺双方签呢个咧备忘录嘅时候咧，佢已经同意咗咧喺施政报告之前咧呢两份文件咧要一并咁样看待嘅。咁所以唔可以咧就话咧呢、这个备忘录咧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唔生效嘅咁样。咁同埋备忘录咧亦都要求咧系双方签落去嘅。咁所以咧种种嘅理由咧，我哋睇落去咧个备忘录咧构成咧买卖合约嘅一部分嘅。 嗱，萧永清亦都喺访问里面提到咧，话其实。有其他嘅交易啊、合約啊，都有類似咁樣一個條款，去到引發生效嘅一啲條件嘅喎。咁你嘅理解又係咪咁樣 咧？其實咧即係喺個商業社會嗰度咧，好多合約都可以附加條件嘅。喺呢個條件生效咗之後咧，嗰、那個合約先成效嘅。咁其實咧好多款式嘅，咁即係比較常見就係咧。譬如我哋今日簽訂個合約啦，咁就寫一個咧要生效嘅條件。咁如果條件生效咗咧，其實合約咧係一般嚟講都係跟翻咧你簽合約嗰個日期到生效嘅。咁當然雙方亦都可以咧定立就係呢份合約咧就係將來先生效嘅。咁但係咧我哋唔可以淨係睇份合約咧本身嗰、那個條件係咪清楚啦，雙方係咪明白啦？因為其實背後咧仲有好多其他嘅法例咧，大家係要遵守嘅。咁如果你同埋亦都要睇翻呢個合約你簽嘅時候咧嗰、那個意圖係乜嘢？即係如果个意图系唔系想今日生效嘅，或者想避咗系今日生效嘅咧？咁、其实呢个咧亦都系要考虑嘅咧，会唔会系触犯咗某啲法律啦？咁同埋需唔需要负上一定嘅法律责任？咁如果睇过呢个备忘录嗰度咧，其实咧亦都系即系睇到最后嗰句咧，其实地产代理公司咧亦都写到明噶啦。上述有关嘅事宜嘅法律责任咧，一概同经纪无关。咁如果呢加咗呢个落呢、这个免责嘅条款落去嘅话咧，咁系咪即系话咧，其实咧可能有啲责任，不过代理唔负咧，咁就请大家咧双方咧做征询你嘅独立嘅意见。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清晰嘅提点咧，大家真系要问清楚自己嘅律师咧签唔签得埋一份咁嘅文件嗰度咯。 黄婉平啊，即系虽然声都讲嘅话啊，即系我哋签一啲。合约咧好多时都话啊附加即系话咧某啲情况出现咧先生效咁样，咁但我嘅理解咧就系好似譬如话，就算我有时买一手楼都系啦，咁可能话啊如果过咗某日子都未交到楼嘅，都未出入伙纸嘅，咁可能个买家咧就可以咧即系攞翻订金啊，可以取消个合约啊，咁但系当佢签嗰个合约嘅时候咧。佢系100%嗰个有约束力嘅合约嚟噶嘛？只不过就话即系佢写一啲情况出现嘅时候咧，双方咧就可以因应翻嗰啲情况咧，再处理一啲事项咁样。咁但系如果睇呢度咧，会唔会就话佢即系喺签嗰个即系个所谓备忘录嘅时候咧，究竟佢系咪一个已经喺嗰日某一日，佢已经系一个有约束力嘅？已經是生效了，或者其實已經是約束力的合約，還是其實雙方是不是其實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簽了一份已經是生效了，即是說有約束力的合約，而是說這個約束力是要等到 將來某日子先出現嘅，就唔同我哋過往嗰啲即係買賣合約嗰啲，其實已經係生效咗噶啦嘛。你一簽就，只不過因應翻某啲嘅情況出現，我哋先俾個權個買家去取消啫嘛，仲並不代表話嗰合約本身未生效噶嘛。 系，其实呢个好复杂嘅法律嘅问题嚟嘅。咁其实咧，我哋今日就唔系真系详细讨论啲法律啦。不过就咁睇咧，如果大家留意咧，呢个备忘录嘅写法咧，其实咧系如果呢几个条件出现咗嘅话咧，就必须咧去进行第二个阶段，就系咧个立约咧要写翻个日子落去。咁即系话咧，大家冇得甩身嘅，呢个冇写话可以甩身。咩情况可以甩身呢？如果政府呢係个施政报告冇公布呢啲条件出现嘅话呢，咁其实双方呢就可以取消嘅。咁但係佢取消嘅方法呢又唔係叫双方签返啲取消文件啦。咁佢淨係话呢可以经代理呢撕毁呢，即係撕毁销毁呢个林约。咁呢个呢已经唔係好专业嘅做法，因为一份文件签咗嘅时候呢有冇法律约束力呢，其实是双方签咗一定是有的。因为呢好像刚才大家都有讨论，如果一个呢突然之间有些特殊的情况不想买的、或者呢觉得呢那个减幅不够多的，那的时候另一个呢就不愿意的嘛，那这些有争拗，那可以不可以就这样呢是撕了文件当的呢是没有发生过，不等同呢个文件是无效的。那所以呢这份这样的备忘录呢其实很多个位置呢都是即是见到有问题的。咁所以点解我哋要提醒呢，其实我哋就係提醒大家啫、有可能会出现一啲咁嘅风险。咁呢个呢作为一个监管机构呢，我哋见到亦都唔想代理呢係即係踩咗地雷呀。咁所以我哋係一个提佢哋嘅啫。咁但係呢如果佢哋真係小心睇睇佢哋自己呢个备忘录里面呢，有好多地方呢都係写得唔清楚嘅。即係淨係刚才讲下调印花税。咁呢个已经好大嘅争议位啦。咁下调几多呢大家接受咧冇讲噶嘛，咁你已经下一步咧就系、如果一出现咗政府话下调，佢后边嗰个临时买卖合约咧已经即时生效噶啦，咁填咗日子落去咧已经生效，有晒佢有晒个工程式噶，咁即系因为我哋而家冇睇过嗰个临约啦，不过估计到咧就系、第二 A 同埋第三条咧，我哋填翻嗰啲加翻14天落去，咁可能系交嗰个订金啊等等啦，去律师又签约啊等等嗰个条款嚟嘅。咁好似呢一啲即系冇一个空间咧俾双方去甩身嘅、哦。除咗买家就可以讲话，我其实唔清楚咩叫下调，咁呢啲系好唔理想嘅做法咯。 啊，何婉平啊，我都想问咧，嗱，当然咧，即系唔理想就系、即系卖双方当以后咧，可能有啲不必要嘅争拗啦。咁但系作为一个监管机构咧，其实你系有冇权咧？即系我好多时候都见你出好多指引啊，就有啲指引咧就系直情有一啲权力嘅，即系话咧佢唔可以点样做。甚至可能有啲标准嘅买合约，咁即係话呢你所有要有啲条款或者补充嘢呢，其实你就喺个买合约临时买合约写晒落去，就唔係分两张。当然啦，除非你话签咗之后大家发觉有啲嘢啊漏咗喎，或者係想即係补充嘅，咁你当然有啲补充协议啦。但係当你写个临时买合约嘅时候，係所有条款都写晒落去先嘅。咁會唔會你即係監管機構都因應翻依一個不理想情況，都會出一啲指引啊？甚至可能咧，即係要求代理咧唔可以咁樣做，或者要點樣做先妥當咧？咁樣咧？ 係，其實咧，主持人咧，真係好精明啊！我哋喺2013年咧已經發出咗咧相關嘅執業指引，其實裏邊咧講得好清楚嘅。代理是不可以安排客户签一些重要条款的位置留空的临时买卖合约。在我们的看法呢，就算他将个临时买卖合约在今天他签了备忘录，而个临时买卖合约不签，即是不订立的日期的时候呢，都是有问题的。即就着个指引呢，他已经违反了，因为个临时买卖合约呢其实他是要双方签了下去的嘛，只不过是不写一个日期的嘛。那已经是触犯了我们这个2013年的一个指引的啦。那另外这个指引呢特别亦都有刚才你提过问题的。其实呢如果双方呢有一些即是隐 即係有意啦嚇，隱瞞一啲實情嘅，然後放喺另外一個文件嗰度咧，咁其實都係唔得嘅，因為一份文件應該係全部咧咁完整咧，係寫曬雙方嘅共識咧，同埋雙方嘅協議。咁當然你話好似剛才你講個例子，如果成交期咧係要褪嘅話咧，因為一啲特殊嘅情況，咁呢個簽咗合約之後發生嘅事啦嘛，咁係好正常嘅一個做法嚟咯。 嗯，咁就 今唔係今日咧，你已經預計你想做啲咩，然後咧你係諗住睇下點樣去避啊等等嘅嘢咯。 嗯，嗱，蕭永清即係再引述多次啦，蕭永清就即係今朝都講話係等嗰個嘅時機成熟咧，咁先至會變成合約啦。咁而另外咧就係佢亦都講到話佢係準備住呢一個嘅備忘錄啫，咁就唔係要求咧所有嘅買賣雙方咧都需要去到簽訂呢個嘅備忘錄嘅咁。咁所以你認為如果而家即係有一個係即係未臨約上面未寫日期呢樣嘢係違反指引嘅話，地監局會唔會對呢兩間嘅地產公司採取咩行動 呢？其實呢就住呢個事件呢，我哋會作出調查嘅，咁我哋稍後都會聯絡兩間公司啦，咁睇睇佢哋有冇簽過呢啲合約啦。咁其實可能咧，佢哋係即係預備咗文件未簽都唔定，咁所以而家唔可以即刻講話佢有冇違反到指引嘅，咁都要睇翻有冇實際嘅情況啦，同埋就係、是真係有冇簽到啦。咁如果係都係違反呢個指引嘅，咁、要稍後再作出呢個調查先啦。 系，咁即系就算如果真系结果系未有客户，即系未有买卖双方去到签呢份嘅备忘录嘅，咁系咪都有机会系违反？即系只要佢准备咗呢份备忘录，系咪都已经有机会违反指引啦？ 嗱，咁就唔会嘅，即系喺呢度话俾大家听咧。如果佢真系冇再行多一步咧，嗰个临约嗰度系冇要求双方签咧，一个冇日期嘅临约嘅咧，其实我哋就系即系个讨论嚟嘅啫。咁亦都咧，我哋嘅原意都系一个提点，就提醒大家咧，如果呢份文件咧，你哋签嘅时候咧，系可能引起咧一啲法律责任。咁其实咧，我哋都系出于一个提点嘅性质嘅。咁但系因为大家咁关注呢个事件咧，咁所以咧，我哋就系交代多一啲咁解嘅啫。 明白，好啊，唔该晒韩婉平，多谢你啊。 好， 韩婉平咧就系地产代理监管局嘅行政总裁嚟噶，咁啊潘永祥。不过就算真系要去到调查嘅时候，咁地产代理有好多可以话，即系亦都系拗翻嗰张嘅备忘录嗰个嘅法律效力嗰个性质问题啦。即系可能喺呢个嘅备忘录究竟有冇法律效力方面咧，仍然都好多争拗吓。转头翻嚟再倾。 言不尽。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風就傾緊咧，早前咧就有地產代理啦，就準備咗一張嘅買賣備忘錄啊，咁就俾買賣雙方去到簽啦。咁就話咧，如果嚟緊下個禮拜三發表嘅施政報告咧，係有去到做一啲嘅一啲樓市措施嘅撤銷或者下調嘅話咧，咁先至咧會係繼續即係去到簽訂嗰個嘅臨時合約啊。咁而臨時合約咧簽咗噶啦，咁但係就未寫日子。咁如果最終冇嗰個嘅条件吓，即系冇嗰个施政报告嘅撤辣减辣嘅措施出现嘅话咧，咁呢个嘅临约咧就会销毁，咁同埋退订嘅咁。咁但系呢个咧就引起咗地监局咧嘅关注啦，并且咧就讲到话可能咧会引起一个法律争拗啦，亦都咧地产代理有机会咧系违反地监局嘅指引吓。 系啊，嗱，如果我作为一个买家或者一个卖家。咁我就梗係希望即係我簽嘅嘢係預期有個約束力喺度啦，咁樣。咁但係就我就會問下就話，究竟嗱我哋一簽咗兩份嘢咧，一個叫臨時買合約啦，一個叫備忘錄啦。咁就究竟嗰個臨時買合約又冇一個成交期，又冇日子。咁第一我會問嗰個臨時買合約係咪一個有約束力嘅合約咧？咁樣。咁第二個問題就係、那個備忘錄本身又係有冇一個約束力咧？咁變咗引申咧，我個腦裏邊又諗到有四個情景出現啦。第一就話、那個臨時買合約係有約束力，但個備忘錄冇。咁如果冇嘅都大問題，因為我係整體嚟噶嘛。又或者會唔會就係個臨時買合約冇約束力，就反而嗰個備忘錄有一定嘅約束力咧？又或者兩個都冇約束力，又或者兩個都有約束力咧？咁即係變我個腦裏邊究竟就？ 諗緊究竟係邊一種情景先會係應用到喺我簽咗呢兩份嘢上面咧咁樣嚇。 地产代理个讲法就系话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合约嘅附加条件嚟嘅，即系有嗰个条件出现咧，先至会咧系去到签订咧就系正式嗰个嘅临时合约啦。咁但系头先听地监局嘅讲法咧，咁因为咧就有个条件先至会咧去到，即系根据嗰个备忘录嘅写法。有个条件出现咧，先至会去到咧系写上嗰个临约嘅日期啊，咁所以咧更加似系咧嗰个临约系嗰个嘅备忘录嘅附件，咁而呢样嘢咧就佢哋认为咧应该要两样摆埋一齐嚟睇，咁就可能咧就真系有真系可以算系一个有法律效力嘅文件啦，咁同埋咧亦都会咧引起好多嘅法律争拗吓。 系啊，但系你签备忘录嗰阵时候咧，那个临时乜合约？又冇一個日期喎， 係啊，呢個就係個爭議。 因為通常我哋咧，即係簽咗一份已經係生效咗嘅，即係或者約出嚟嘅文件。不過因為某種原因嘅轉變，我哋就一個叫補充文件啦，或者補充協議啦。咁但係當我哋簽個補充協議嘅時候，原先簽嗰份嘢嗰個合約本身都係有效噶嘛，只不過我哋想去補充一啲我哋可能更改咗嘢啫嘛。但而家似乎又好似好得意，就你签个临时物合约嗰时咧，佢本身又未正式生效，咁变咗我又再签第二份，咁变咗系咪又好复杂咧？即系你本身原本签嗰份都未生效。 嗯，好啦，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对呢件事啊，都引起咗都几多社会关注吓，咁大家有咩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成日不如就请嚟今次事件嘅主角啦，就系中原集团嘅主席萧永清喺度啊吓，萧永清你好， 萧永清你好， 你好， 系嗱，咁就连续两日都你哋同地监局咧有啲隔空嘅争辩啦，咁到而家你哋个睇法系点样啊？有冇啲最新嘅谂法啊？ 先咧，我想指出咧，地监嗰个第一个发个电邮声明嗰度咧，有啲嘢系搞错咗嘅。 哦，喺边度？ 佢话我哋要求买卖双方签呢份备忘录，就冇咁嘅事嘅。呢、這个只系一条合约上面可能会被加上去嘅条文。 嗯。 唔系我哋叫买卖双方签嘅，系如果买卖双方协议咗，要叫我哋啲同事起草条文嘅时候咧，我惊我哋嗰啲同事嘅语言能力啊、法律知识唔够，所以就预备定一条文俾佢哋。用嘅，咁我唔知边度嚟嘅讲法咧，就系好似讲到所有买卖双方都要签嘅，冇要求买卖双方都要签嘅，咁系买方提出要签又得到业主同意嘅时候，先至会加上去嘅。咁香港系自由社会嚟㗎嘛，合约嘅内容啊，由合约相关嘅方面取得协议就可以签㗎啦，我唔知有乜嘢违法。 OK， 咁即係呢一点你就澄清咗啦，咁但係即係以你而家掌握呢段时间有冇人签过呢？ 照我所知是未有人签过， 未有人签过嘅。 又话冇日期啊，咁我唔知点为之冇日期，签都未签过，签嘅时候间有日期啦，冇日期签嚟做咩咧？ 你讲个日期系备忘录嘅日期定系临约嘅日期啊？ 唔系，冇一个备忘即系合约嘅附加条件啊，即系佢叫 memorandum， 咁就可能俾。啲翻譯嘅人咧，淨係譯意嚇，咁呢個咧就係合約有即係一般即係標準合約都係印出嚟嘅，但係佢就如果有其他嘅雙方要加入去條文，就會變成用一個 rider 嘅方式，即係附加條文。咁台灣嗰啲就叫但書。即但是要符合这个条件，这份合约才有效的。 咁呢个出现呢个情况系而家市场一方面呢，就政府都放过唔同嘅消息，就话要根据新嘅形势啊重新检讨辣椒啊，咁所以喺买家入面呢就有一个期望迟啲就辣椒会取消啦。咁佢咪有啲提出会係咪可以我呢个合约辣椒取消我就有效，辣椒如果继续我就有权唔买呢，咁呢个係买卖双方嘅协议嚟㗎嘛。佢係成份合约嘅一个组成部分，就唔係话签于边份边份真边份假边份优先，係一份合约嚟㗎。一份合约入面有一个附加条文咁解㗎啫。 Okay. 施永青啊，即系我哋好多时都会出现一啲情况啦，即系比如就攞租楼都系啦，比如话我哋要某时咧就要装修好，或者系有啲冷气机你能够咧装好，否则的话咧，如果你过咗八月一号咧，我就可以有权咧取消个租约。咁样都有啲即系某啲情况可以取消嘅。咁但系通常我哋就会一份合约即系。签咗咁喺个租约里边写咗，当然系有个租约啦，年份啊，几时起租啊，咁只不过有啲备注好，或者系条文早咗话，如果发生埋啲情况之后咧，我就有权咧就唔租啦，攞翻啲定金啦，咁诸如此类，咁变咗呢样就打到清晰嘅，即系明白嘅，咁咪就系一个合约咯，咁样，咁只不过有一个附加条款喺度啫嘛，咁但系点解又要整个备忘率咧？ 附加条款同头先你讲嘅。有一啲唔同嘅，当然我唔系读法律出身嘅，即系我就嘅理解咧，就呢个咧系嗰个主体合约嘅成效性要解决咗嗰、那个辣，即系冇辣椒嘅问题先成立啊嘛。咁所以佢其实真正成效嘅日子咧，佢就要等政府。真係撤銷咗某一部分買家指定嘅辣椒先至有效。 OK， 咁但係 都唔係好難理解，都唔係好難會話一定會爭拗嘅，因為你講明係邊一個辣椒㗎嘛。同埋呢，而家我哋講嘅呢都係而家嗰個版本呢一個條文喎，真正簽約嘅時候仲有好多其他條文噶嘛，買賣雙方可能亦都有律師啊，又會加其他嘅條文上去嘅，所以而家根本揸住一個部分去講咧，其實係有啲即係唔算好成立咯。你都未簽，你都冇份合約，合約你都未見曬，你只係見到合約嘅其中一個條文，嗰、個條文係。提供俾營業員如果需要用嘅時候攞嚟參考嘅啫。 嗱，小永青啊，就如果即係個條件真係出現咗，咁但係咧到條件出現咗之後，買賣雙方其中一方因為某啲原因佢唔成交啦，嚇，咁佢會唔會即係你認為佢會唔會係違反咗合約，會被追討呢個權益嘅咧？ 合約講得好清楚，乜嘢情況下可以？即係當佢冇發生過可以取消，就係、是、最後政府係冇改變到辣椒噶嘛，即係冇改變到嗰個買家指定嗰個辣椒，可能每個買家個要求唔同，有啲買家要求所有辣椒取消佢先有效，有啲買家我淨係要求買家印花税咁可以各條文唔同。即係首先，我哋要有一份合約先，就可以講嗰份合約嘅即係合理性啊！你只係一條條文啫嘛。 咁但係我頭先問係，如果個條件出現咗，但係個交易結果係有人唔做嗰個交易啦，咁佢算唔算係你認為佢算唔算違反咗個合約咧？ 梗係如果純粹係因為簽唔到嗰、那個，即係純粹係因為。印花税冇作出 買家所要求，即係佢冇得要求啊，所寄望可能出現嘅改變咧，佢係有權唔賣。 嗱，阿蘇永清，如果出現一個咁嘅， 但係出現其他嘅，即係違約嘅問題，咁、 嗯、 都要有具體邊度違約，有有咩其他嘅責任，咁你都要。嗰件事情出現咗，你講俾我聽邊件事情先至可以決定？即係佢有冇嚟？有啲可能會一樣有追究嘅、 嗯。 即係如果你唔係嗰件事造成嘅咯， 即係可以追究你覺得 係嘛？即係我想 睇嗰個人嘅行為係咪違背咗合約點解嘅啫嘛？ 嗱我。 合約有好多其他條件噶嘛？ 我想問咧，嗱，即係如果真係冇減辣，咁啊容易啦，即係咁啊，到時買家咪唔買咯，咁、那個、 啊、 個業主亦都唔會追去俾錢啦，因為的確冇減辣啊嘛。但係都，但可能有啲情況出現咧，就話真係有減辣，甚至可能全部減曬添。咁但係個買家可能都基於某啲原因，可能或者佢借唔到錢啊，或者可能佢覺得個樓市仲跌啦，嗱嗰邊輸啦。咁嘅時候，咁變一個業主可唔可以追討佢咧？即係話嗱，因為真係有減到難喎。 可以追討佢，你最終可能要去到法庭先知道，仲要考慮其他嘢。咁梗係可以追討佢啦。但係如果， 但係你個臨時買合約又冇寫到喎？ 嗰份最後簽咗嗰個臨時合約嘅其他條文一齊去睇先睇到噶嘛？ 咁嗱，嗰對個業主咪有啲唔係好公平，因為嗱，通常業主已經定咗個價錢，咁就即係諗住即係一定係綁到個買家噶啦，咁樣。咁而家的確個就真係減到辣，我諗住係綁到買家啦。一般嘅買合約嚟講，但如果聽咁講，佢簽咗，但如果買家又唔買，咁嘅時候，因為你又冇個臨約喺度簽，咁咪變咗咪？ 臨約咧，嗰份臨約係只不過加咗個附加條文嘅臨約啫嘛。 咁如果到時即係個業主即係好想都係仍然成交，但個買家總管即係嗰個辣椒切咗佢都唔買，咁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我爭拗就 咁啊變咗 有冇一個即係有約束力嘅？有冇真係約束力喺嘅合約喺手咧？ 嗱，嗰份合約有幾大約束力？要成份合約睇噶嘛？咁而家只係你攞到嘅只係其中一條條文啊嘛。 OK。 是吗 嗱 我话签合约嘅时候仲会根据买卖双方嘅意愿去写落去㗎嘛。啊、即係买卖双方譬如同意如果啲辣椒切咗买家唔买佢业主系有得追嘅咁就有得追囉。佢话无论咩情况大家都可以退嘅咁睇你点写噶嘛，而家都未写出嚟，我就好难去评论有冇得追。咁有冇得追，仲有其他地方有冇即系写得妥唔妥当啊？大家当时提出咗啲乜嘢条件啊？ 嗯， 即系而家我哋应该谈嘅咧，就系喺一份合约入边，可唔可以附加另一个条件落去？ 嗯， 而嗰附加呢个条件系咪违反合约？系咪会有带嚟逃税？呢、這个监管局提出嘅质疑啊嘛，佢话我哋唔妥啊嘛，但我问过啲大状俾嘅意见咧，就认为冇唔妥噶。 OK， 嗱，萧永清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地监局认为咧，今次你哋即系个临约系冇写日期。等个条件出现咗先写日期， 都未签点会冇日期呢 o、okay, k 即如果有人做呢件事啦吓，即假设有人做呢件事，而佢临约系未写日期，到条件出现先写日期，佢认为咁样系有机会违反指引，因为咧就系、是日期系属于重要条款，唔应该留空佢。 系好根本嘅基本嘅常识，合约间有日期啦。如果冇日期，即系未完成啦。咁我哋合约。连嗰个 party 边两个 party 买边间楼乜都未讲，都未有一间正式嘅成交， 咁何来日期啊？ 咁但系签呢个备忘录嘅时候，那个临约就真系未有日期、啊。 点解啊？边个话冇日期噶？ 你哋个操作唔系咁咩？ 我哋唔系咁操作嘅，应该嗱、我先讲咗我嘅身份先啊，我就冇参与日常嘅管理工作嘅。不过你问我，我就照我嘅知道嘅情况去讲嘅啫。嗱，一般合约咧，一定系有签约嘅日期啦，签约嘅边啲成员啦，即系有主体嗰、那个。合約嘅 subject matter 啦，啊，你一般樓會唔會有價錢啊？又有日交易日期啊？呢啲實會有噶。咁冇而家唔係話嗰個兩份文件嚟噶嘛？其實兩份文件係一個一體嚟噶嘛，只不過一個臨時合約附加咗一個文。一个条约落去，一个 conditional clause 落去啫嘛。咁唔系话冇合约冇人名，你到时一定系有日期有剩噶。 OK， 冇日期点样叫合约咧 ？OK， 最后一句啦。咁今次咁多嘅争议讨论啦，你哋仲会唔会用呢张备忘录啊？ 我哋啲同事啊，冇我咁直。乜都夠膽講嘅，佢哋個個都好驚青嘅，認為唔怕官最怕管啊！佢哋就個個話：先生，你唔好咁多口啦，講嚟做咩啫？咁人哋咁講，你話唔做字咯。 OK， 時間關係啊，同蕭永清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咁啊，佢係中原集團主席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涉及去年十二月油塘地盘工字铁塔下死亡事故嘅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拒绝续牌申请，工业伤亡权益会表示属严厉惩罚，对业界嚟讲亦系警号，表达出如果承建商不注重安全，要承受严重后果。权益会认为系内同一公司短期内涉及多宗致命意外，反映公司安全管理系统出问题，认为重罚系警告，要求业界做好职业安全。建造业总工会公布本年度的薪酬调整幅度，工会建议其中15项工种下个月1号起加薪 3.1% 至 7.1%。 去年动薪的混凝土、扎铁和挖掘机三个工种都获加薪，今年唯一动薪工种是铝质工。工会表示15个获加薪的工种之中，以挖掘机、混石、金属工及天花间隔四个工种的加薪幅度最高，达到 7.1%， 日薪较去年多100元。至于加薪最少的是喉管工，只有 3.1%， 即是日薪加50元。在加薪之后，日薪最高的两个工种分别是混凝土及扎铁，同样是2730元。至于动薪的铝质工，日薪维持1500元。立法会三读通过分两个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包括九类即弃塑餐具，修例亦都涉及其他塑产品，例如胶柄、棉花棒、雨遮袋等。酒店和宾馆亦都不能免费供应胶柄牙刷、胶梳、塑胶樽装水等。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饮食界的张宇仁希望政府给予业界足够时间准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修例标志香港走塑步伐踏入新的里程碑，政府计划明年4月22号实施首阶段管制，政府会继续同饮食、酒店等业界沟通，并暂定2025年实施第二阶段管制。地产代理监管局发表声明，关注近日有地产代理公司要求物业买卖双方签署一份买卖协议备忘录， 內容涉及若果政府在施政報告未有宣布放棄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時，買賣雙方可以取消交易。有提供相關備忘錄的中原地產回應，公司在預備有關備忘錄前已經諮詢法律意見，確認並沒有違法。在監管局表示關注後，公司亦再徵詢大律師的意見，得到回覆是備忘錄並沒有觸犯任何法律，亦都不牽涉避稅。中原地產說，有關備忘錄只是依循市場，以滿足業主及準買家的要求而設，亦都建議雙方簽署前諮詢各自的獨立法律意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听日风势逐渐缓和，展望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早晚较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干诺道中天桥往西环方向近住临时街停车场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嘅车龙去到交易广场。而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系去到丽晶花园。而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上只系相当繁忙噶，车龙系有。城门隧道出口、青沙公路近住尖山隧道收费广场，仲有沙田路近沙田第一城。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龙尾系去到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去到浙江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车龙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怡和大厦对出一段慢车。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皆老街。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而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咧行车缓慢。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而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车龙系去到上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咁另外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时应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仲要留意有冇行人过紧马路。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大家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一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系、hey,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喺8月27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翻而家用紧嘅付款方式。 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随住证明九原县企业污染的证据逐渐浮现，由李光洁饰演的九原县县长曹立新和由胡歌饰演的光明县县长梅晓歌正面冲突，一触即发。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咧，刚才就讨论咗咧，有地产代理就准备咗一份嘅买卖备忘录咧，就引起咗地监局嘅关注啦，同埋社会上面嘅关注啊。咁头先我哋就访问咗咧中原集团嘅主席施永青啦，咁佢都头先讲到话，即系临约究竟即系佢哋而家呢个操作底下啦吓，究竟个临约系咪有日期嗰个问题咧？咁我都睇翻咧，即系传媒攞到中原集团所准备嘅呢份买卖备忘录啦，咁佢都咁样讲嘅，就话。买卖双方咧就系同意签订呢个临约，咁但系只会咧喺符合条件之下咧，先至呢个临约会生效。咁而咧买卖双方系授权经纪咧，就喺行政长官宣布有关条件，即系嗰啲设辣减辣啦吓，之后就系咧授权经纪咧就系为呢个临约咧就填上日期，包括咧就系订立嘅日期咧就系有关条件嘅生效日期，即系。行政长官宣布了有关的措施啦，咁呢个日期咧就会系临约嗰个订立日期。咁换言之吓，咁如果真系使用呢个嘅操作嘅情况之下咧，咁真系会咧系个临约系会留空咗嘅日期，等条件出生效之后，先至咧系由经纪填上个日期嘅噃。 系，咁即系话咧个临约咧就已经签咗啦，即系有个操作，不过咧就未写日子， 系啦， 咁等到咧即系知道个辣椒个状况系点咧，然后先决定系咪补翻个日子啊，亦或直情作性取消咗佢啦。 咁而根据地监局嘅讲法咧，一个嘅做法咧系有机会咧系违反咗地监局发出嘅指引啊，因为咧佢哋认为咧日子就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条款吓，咁如果冇写嘅话咧，咁就系一个不恰当嘅做法，咁有机会违反指引。 系，咁当然咧，而家就听阿施慧晶讲，我哋仲未有签到啦。 吓， 咁但系如果根据佢嗰个操作，如果真系签咗咧，咁就似乎真系违反咗地监局嘅指引咯。 好啦，咁呢个话题倾到呢度先啦，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讲讲有关于交通补贴嘅问题啊，因为咧就系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咧系呢个嘅呢个交通补贴嘅一个门槛吓，同埋咧就系呢个嘅补贴嘅上限咧，都系会喺今个月月尾咧就会届满噶啦。咁换言之咧，嚟紧大家咧就系攞交通补贴咧，可能就会少咗噶咯。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90分钟走遍世界。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最新展望预测，环球通胀将会继续由去年的 8.7% 高位稳步下降，但物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上价用缩水式通胀令消费者接受加价，即是价格不变但份量减少，又或者用降级式通胀，即是价格不变但原材料质量下降。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10萬8千里。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出生在万历后期，当时明朝表面上是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天朝上国，但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危机，大明江山早就岌岌可危。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 大明崇祯皇帝， 主持张伟国、罗永生，星期六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香港电台。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系意见交流嘅平台。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2，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啊，唔知道有冇听众咧？可能都成日睇住每个月嘅16号吓，因为每个月嘅16号咧，咁其实大家如果系经常用八达通去到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话咧吓，咁储到一定嘅一个交通费嘅开支额，咁就可以得到一啲嘅交通补贴吓。咁呢个嘅呢个嘅措施咧，咁其实政府就自从2019年咧。就已经系推出咗噶啦，咁个操作系点样嘅咧？咁其实譬如话啦吓，而家嗰个嘅门槛咧吓，系讲紧系200蚊。咁如果咧大家每个月去搭呢个嘅交通费，搭公共交通嘅交通开支咧系1000蚊嘅话，咁1000蚊减咗200蚊，即系话咧你有800蚊嘅一个一个嘅空间啦。咁而点样计嗰个补贴额咧？就系800蚊乘以而家嗰个比例就系1/3。咁就咧就系266蚊啦，咁于是咧你喺16号咧就去到咧就譬如港铁站啦或者巴士站嗰啲嘅呢啲嘅攞补贴嘅机咧，咁就可以咧就系领取到咧就系266蚊嘅一个津贴额啦。咁而咧而家呢个门槛咧系讲紧系即系讲紧旧年政府啦，咁就喺旧年5月咧就攞咗一个嘅临时措施出嚟，咁就咧希望可以多啲嘅补贴咧俾市民啊，咁就系话咧将嗰个嘅门槛咧就由400蚊放宽至到200蚊，咁而每个月嘅补贴上限咧就由400蚊提高至到500蚊吓，咁即系大家最多可以攞到500蚊嘅交通补贴，咁但系咧就话咧呢个嘅特别措施咧就会喺今个月月尾咧就会届满啦，咁啊11月开始咧，政府为市民提供嘅交通补贴咧，就会回复翻400蚊嘅门槛啦，咁同埋咧就系每个月最多只能够攞到400蚊嘅交通补贴啊， 系。就我相信咧，好多朋友都好雀跃嘅，去到16号，因为点解咧？我听到喺啲群组度咧，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就话：，我而家有几多津贴啦？有170蚊定几多？你咧咁，跟住又第二个又答咗：，我有250蚊啊嘛！ 证明自己搭咗几多交通工具系咪？ 咁所以咧，即系的确个咧，呢个补贴咧，即系帮市民咧都带嚟都几多即系喜乐嘅咁样吓。咁头先我咧就啱啱即系做一啲简单嘅数学咁样去计咧。就即系如果你喺喺现有嘅制度之下咧，因为嗰、那个多咗200蚊已经开始有补贴啦嘛，咁但系喺到11月1号咧，你要多到去超过400蚊先有得补贴，咁即是话咧，如果你喺而家嘅制度之下咧，你400蚊减200蚊，再乘1/3，咁你都有67蚊嘅补贴啦，系嘛？因为你400蚊减200蚊啊嘛，咁但系如果到11月1号咧，你因为超過400蚊，你先有得補貼嘛？ 係。 咁即係如果你個交通費真係400蚊咧，你就即係等於零補貼啦。 冇錯，嗯。 咁另一個數字咧，就喺現有嘅情況之下咧，現有制度咧，如果你有1700蚊嘅，咁你減咗200蚊，咁咪即係1500蚊咯。咁1000蚊嘅1/3，你咪可以攞曬嗰500蚊嘅津貼啦。咁但係如果到11月1号咧，你去到1600蚊減400蚊，1200蚊乘1/3。咁你就已經攞足400蚊，咁你就冇得再去攞到500蚊啦。咁即係似乎咧，即係都有幾個即係得意嘅數字，可以俾我哋參考啊。 啊，潘永祥數口都好正嗱、啊，咁其實當然啦，即係呢個嘅放寬門檻、提高津貼上限嘅措施咧，咁就因為舊年嘅疫情關係而推出一個特別措施啦。咁到個限期咧，係今個月月尾咧，咁其實政府都有回應過，就係話咧，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咧早前都講過，咁其實咧呢個交通補貼計劃個受惠人數都好多啊。每年咧呢项计划嘅经常开支咧已经超过30亿，咁都要谨慎去平衡各方面嘅考虑因素咧，先至会决定。咁所以咧，其实当然啦，大家都可能都听过近期啦，因为经济环境嘅转变啦，咁令到即政府嘅收入咧都系减少咗吓，咁都系出现过赤字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如唔能够再延长咧呢个特别嘅津贴嘅计划啦，咁会唔会都同即政府嘅公共开支吓咁啊持续？即超支有关系咧， 我相信都系啦，因为即系而家你喺而家嗰个就算去到11月1号一个新嘅嗰个制度之下咧，都要补贴30多亿啦。 咁如果你仲延巡落咧，我相信咧嗰个数量咧，即系个津贴咧更加大啦。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政府嗰个财政系紧绌啲啦，即系卖地嘅收入又少咗啦，咁样整体以前喺疫情里边亦都开始咗好多嘅支出啦。咁所以可能都系咁嘅缘故，所以变咗政府都紧缩，即系唔再延长嗰、那个临时嘅补贴嗰个措施啦。 咁啊，一个两难啦。咁啊，当然市民都好想有继续有一个多额多啲金额嘅补贴啦。咁但系政府嘅财政又应该点样去平衡咧？吓，呢个时间咧，我哋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大家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就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咁加入我哋讨论啦。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陈恒斌议员啊，陈恒斌你好， 陈恒斌你好。 你好两位，你好各位听众。 你又点样去同啲市民去解释，即或者系点样去理解啊？今次呢个嘅特别嘅计划，去今个月尾就会停止啊？ 啊，当然啦，而家个门槛系高咗咧，加上补贴系少咗咧，咁市民一定系会受啲影响嘅。咁過去呢個補助呢，其實我哋一路都係希望政府可以作為一個即係常規計劃啦，因為門檻去到200呢，其實幫受助嘅人係多咗好多好多嘅。咁一個政策能夠係咁多受惠人呢，尤其是喺交通上面呢，其實都係好即係值得去推廣嘅。咁因為之前喺400蚊門檻嘅時候呢，其實嗰時受助人都係相當之少嘅。咁所以今次呢，如果咁樣減咗，即係加咗門檻，減咗補助額呢，我相信市民就要捱貴車啦，尤其是住喺偏遠地區嘅市民。咁本身佢哋嗰個面對嗰個車費嘅加價個壓力又會大咗，因為過去呢一年啦，有啲公共交通費用都係加咗雙位數字，咁所以即係市民嗰個交通壓力會大咗。 嗯，你提到一好重要嘅一點就係即係近期啦，都有唔少嘅公共交通工具咧就申請加價啦。咁變咗即係減少交通補貼咧，唔單止係減少呢一橛咧，就係市民係攞少咗，咁其實都係承擔緊更加重嘅交通開支。咁應該點咧？咁政府就考慮到公共財政啦，咁所以就停止呢個嘅特別嘅計劃啦。咁你應該覺得應該點做咧？ 當然啦，就即係政府嘅財政又緊絕咗啦。咁尤其是係佢認為呢個開支其實都係即係幾十即係幾十億啦。咁但係咧，事實上我哋睇翻轉頭咧，其實喺政府補助公共交通費用上面咧係完全冇嘅。我哋睇下國際之間咧，好多政府都會補助啲公共費用嘅。咁若果係佢今次呢個補助咧，其實係補助市民嗰度，令到市民直接受惠咧，本身都幾可取嘅。咁亦都可以令到即係市民搭車嘅時候都手鬆啲啦。咁喺加價壓力上面又會細咗嘅。咁即係呢個都係幾惠民嘅措施嚟嘅。咁我都希望即係將來如果我哋條件許可嘅情況之下，都希望政府重推啦。 陈斌啊，即系有啲声音就咁讲啦，就即系话当然啦，即系如果你系尤其是搭车嗰个交通支出多嗰啲，尤其是即系住得远啊，即系喺个工作地点同住嘅地方远嗰啲，咁嘅时候就当然系要补贴多啲啦，咁样。咁就但系而家我哋嗰个门槛系400蚊咧，即系除翻30日，即系要么都系13蚊到啦，咁样。咁啲声音就话，即系如果个门槛本身又唔系话真系好高嘅，因为400蚊除翻30日都系10几蚊。反而如果有啲人咧，即系可能去交通费可能去到1000几蚊啊，甚至可能2000蚊啊，会唔会即系反而咧就如果政府个财政系紧住嘅时候咧，就个门槛咧就维持翻唔好降低啦，即系比如400蚊，反而喺个三分一嗰度可以有走赚，即系会唔会话唔系三分一，可能系一半啊，或者系40% 啊咁样，即系话唔减个门槛啊，因为个门槛本身都唔係話好高，而係反而咧喺後面嗰個三分一嗰度去做一個調整，咁變咗喺財政嗰方面咧又唔會特別大支出，但係對嗰啲交通費要支付得多啲，又可以有多啲津貼，咁呢一個係咪都可行呢？ 當然啦，一個政策係少數人可以受惠定係多數人可以受惠都重要嘅。 係 另一方面咧，就係呢個政策咧，若果係將嗰個補助額去到好高咁樣，咁就可能會當然市民或者受益嘅市民當然會好開心啦。 咁但係如果係一小部分人嘅受益咧，咁會唔會係令到間唔中要搭車或者係可能翻工冇咁密翻兼職嘅一啲基層市民？咁佢本身會唔會嗰、那個即係每班車嗰個費用係高咗嘅？咁但係佢又冇任何優惠，即係有時我哋都要整體去睇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搭長途車或者係搭貴車嘅人咧多啲受惠嘅話咧，咁你可以將嗰、那個補貼額嘅上限再推高啲譬如話由而家400跳推到500或者600咁樣。咁其實要幫到市民或者甚至你要更加精準啲。都可以有好多方法嘅。 嗯 嗯，定系会唔会即系真系将市民再去分开？即系譬如有啲资产嘅阶梯啊，咁即系譬如话系一啲基层嘅市民，可能系有某一啲嘅证明嘅话，可能补贴多啲，呢啲又系咪选项咧？ 其实如果要好多审批啊、审查咧，嗰、那个行政费用都已经用咗唔少啊。咁、呢个做法咧，就系你搭得多、用得多，就会有啲补助咁样。咁其实本身都系一个好直接，亦都系唔需要话因为佢会有啲咩资产问题咧，就要去再审。咁而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实本身政府一路都系好支持呢个政策嘅。咁亦都希望市民咧。翻工嘅时候呢係用公交嘅。咁所以整个补助呢都係同政府嗰个政策相符合嘅。 嗯。咁即係如果聽你咁讲即係话呢即係如果我哋鼓励多啲人去搭公共交通呢咁变咗就话即係个门槛呢仲可能都係维持返低啲咁变咗就多啲人受惠。就反而呢就嗰个同一时间就嗰个资助金额就可以高啲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去到400或者500因为的确有啲如果住得远嗰啲人呢可能真係每个月嘅嗰个交通费可能都过千都唔定嘅。咁即係话即係即係变咗咁嘅时候变咗就多啲人得益而嗰、个负担重嘅人呢亦都可以受惠嘅嗰个资助又会高啲咁样。 冇错冇错，即系话如果系住得远，佢车费可能相对贵啲嘅，咁佢资助额自然高啲啦。咁但系其实如果你门槛太高嘅话咧，受助人有限咧，咁、那个政策嗰个有效性咧就会打折扣嘅。 嗯，头先咧都提到话咧，另外一啲嘅方法咧，可能系去到补贴翻公共交通嘅事业啊。咁你又觉得咁样听落就亦都可能涉及好多嘅开支喎。咁其实有冇计过数，即系边样去到对于公共财政嚟讲系划算啲咧？ 其实嗱，有啲时候咧，有啲好似外国咁啦，佢哋咧就会直接补助落去啲公共交通费用嗰度。即系公共交通营办商嗰度，咁令到佢哋加价嗰个压力细咗咧。咁自然嗰、那個即係票價就可能會低咗，咁但係喺香港呢我哋覺得呢種做法未必合適嘅，咁所以我哋喺嗰陣時爭取呢一個補助嘅時候呢都認為直接補助落市民會更加好啲，因為喺公共交通嗰度你如果補助咗落去呢咁會唔會變成喂老虎呢咁你俾咗佢係咪真係可以減到票價呢咁樣，咁所以我哋嗰陣時都贊成呢就係話將个补助直接俾市民，咁令到市民直接得益咯。 嗯， 系。咁但系咧就个情况就系咧，如果比如话俾市民嘅时候咧，如果我哋真系直接俾个交通机构咧，咁会唔会就话即系佢变咗整体个交通会嗰个收费低嗰阵时候咧，咁变咗无论系短程啊，或者长程啊，或者仲有可能平时有因为有啲人咧，佢未必系成日都即系搭车噶嘛。即係有時嗰啲兼職嗰啲，咁變咗佢都可以咧受惠到嗰個票價降低咧嘅得益咧。 嗱，如果要公共交通佢個費用降低，或者甚至佢即係營辦得到咧，咁都本身佢盤生意做得到先得嘅。咁所以咧就係話，即係如果當佢喺盈利上面係即係達到一個標準，咁甚至佢有加價壓力時候，有冇其他資金係可以令到佢抗加價？咁而家就有嘅，因為過隧道嘅時候咧，嗰啲費用咧全部就坐喺個基金上面。咁呢啲基金咧就用嚟抵抗加價嘅。當佢要加價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基金攞出嚟。咁其實呢種咧，儲定個基金由佢哋自己供咧，咁嘅基金做法咧，其實就幾可取嘅。咁所以咧，過去咧，其實呢個基金都發揮啲作用嘅。 好啊，唔该晒陈恒斌议员，多谢你啊。 好啊。 陈恒斌就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来的。那我们的电话开放是 1872311, 听众都可以讲回就是今天的话题的。那么电话旁边有一位听众黄先生在这里。黄生你好。 黄生你好。 是两位好。 你好，你讲什么话题？ 讲讲中原那个临时合约的问题。咁即係個關鍵點係講緊，即係佢填嗰份臨時合約嘅時候咧，嗰、那個兩個日期嚇，咁、佢臨時合約一定係有日期噶啦。咁好啦，咁然之後佢意思就係佢 ban 咗，即係另外一個合約嗰個有效期嚇。咁、個有效期咧就係、等施政報告出咗之後，如果設立，咁就填一個日期上去。咁只要佢填個日期咧，係喺施政報告嗰一日發出之後咧，其實就正確嘅。但如果佢話施政報告發出之後，即係設咗立之後，佢填個日期咧係填臨時簽，即係嗰個臨時合約嗰、那個日期咧就係唔正確嚇。咁、所以嗰、那個問題就係好簡單啦，即係話佢做一份嘅臨時合約，好啦，然之後咧即係買賣雙方 或者用翻備忘錄啦，如果好易撈亂啦嚇。 其實佢唔係備忘錄嘅，其實佢就係一個臨時合約上邊個附加啲條款啫嘛，咁、所以咁佢會簽一份臨時合約，咁附加條款個條款係咩嘢咧？就係講緊係第一就係要設立，第二就係講緊即係之後我先至即係擺個日期上去，咁、如果佢擺個日期，佢擺嘅時候咧係擺簽臨時合約嗰度咧，咁就唔正確啦。咁因為你 feedback 啊嘛，咁、但如果佢即係雙方協議所我擺個日期上去咧，就係、佢設立嗰個日期，咁係正確 嘅、OK。好啊，多谢晒黄生嘅电话咁啊、但系都真系咧，系即系根据地监局所讲啦。咁、其实呢样嘢咧，两个文件摆埋一齐，即系就系一份合约咯。咁所以咧，其实佢就认为咧，都系有一个嘅即系法律嘅效力喺度啦。咁而咧，个临约系未写日子咧吓，咁、其实都系一个有问题嘅做法嚟嘅。 系啊，因为你双方签咗合约咧，咁有合理期望就应该呢份系一个有效有约出嚟嘅合约嘅、但系你又冇日子喎。咁变咗系咪真系有效，即系有约束力咧？咁样吓。 咁但系即系都当然都好睇到啦。咁呢个嘅做法嘅出现咧，都系源于即系市场咧，又对于设立啦、减立啦，有好多嘅期望啦。咁所以先至，但系又想保障翻自己话。咁所以即系地监局都形容为一个即系好有创意嘅做法啦。咁但系就好似即系需要一啲嘅跟进啊问题喺度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拜拜。